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六点钟，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咚咚咚。 酷炫咚咚咚，今天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就要送给很常缺乏安全感的人啊，或者是呢，你有没有把你的安全感投注在某个人身上？ 哎、啊，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呢？ 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真正的安全感呢，应该是要这样子来给自己的，来听听看吧。 愿大家尽早用无人兜底的态度过一生。什么叫无人兜底？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得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不是父母，不是伴侣，不是朋友，是你自己。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是，这太悲观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更清醒、更通透的活法。我们大多数人的痛苦本质上都来源于一种巨婴式的期待，受委屈了，觉得父母应该理解，工作丢了，觉得伴侣应该供养，生活难了，觉得朋友应该伸出援手。这种潜意识里的有人兜底，就像是给自己的双脚打上了石膏，然后抱怨自己为什么跑不快。你以为那是你的退路，其实那是你的深渊，依赖父母，父母会老去。他们这一辈子的积蓄和认知往往赶不上这个时代通胀和变迁的速度。当有一天他们生病住院，需要你签那张决定生死的通知单时，你才会发现那个曾为你遮风挡雨的人正颤抖着等待你的救援。那一刻，你所谓的依靠会瞬间坍塌。依赖伴侣，人性是流动的，感情是易碎的。当你的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给予之上，你就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当对方撤走那份爱与资源，你剩下的只有一地鸡毛和无法自拔的怨恨。依赖朋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泥潭里狼狈不堪，偶尔的托举是情分，长期的扶持是奢望。当你心存有人会救我的念头时，你永远无法生出我要自救的狠劲儿。这种心理上的软弱会让你在困难面前习惯性下跪。 总而言之呢，这碗鸡汤呢就跟你说，在亲情、友情或者是爱情之前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如果你真的摸透底的话， 其实可以靠，但是不要把 100% 呢都专注于在这个人身上，因为有一天呢他真的是会离开你的。 对，我蛮认同他其中一句话的，他说人性本来都是流动的，当你把你的价值都投注在某个人，不管是谁都好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就失去了对你自己和对生活谈判的筹码。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鬼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歌选咚咚咚。 酷炫咚咚咚，今天这碗鸡汤呢来懂的啊，他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呢，应该是你要知道无人是可以让你来撑腰，无人是可以为你遮风挡雨的。你要意识好，你本来都是一个人在抗争着这个生活这样子的。 是，如果你真的是把所有的安全感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有一天他离开你了，你就会觉得哎呦，世界末日来了， 对对， 我完全没有动力继续活下去了。 但这碗鸡汤我觉得要说清楚，因为他刚刚有说到，如果我们都不把爸爸妈妈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伴侣看在眼里，或者觉得他们可以依赖的话，会不会我们人就会变得很冷漠，或者不相信他人了？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安全感这种东西，或者是爱，或者是其他东西，都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突然间消失了，你不会觉得很伤心还是怎样啦？ 没有，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会有一点点偏差。我觉得最正确，我个人的观念是，你先把自己的爱给填满，你才可以把你的爱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爱人，给你的好朋友。就是你要先，你不要觉得今天没有了任何一个人就活不了，你要告诉你自己，今天我依然活得了。但是你们的出现是让我生活的幸福加倍。但是如果没有了你们，我依然可以过活。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太过依赖某某某，那如果今天他真的走了的话，你生活也过不去，那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是，总结来说呢，就是要自己爱自己比较重要一点，不要把爱呢真的是投入在别人的身上，因为这个爱呢有一天它会消失的。 对，人本来都是流动性的，希望大家可以爱自己吧。 是的，如果你最近真的是很烦恼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办啊，又或者是迷失方向啊，或者是要有一点动力的话， maybe 你最近呢遇到一些比较负能量的事情啊，不妨可以看看呢这部电影啊，《飞驰人生三》啦，它是由沈腾、嬴政还有黄景瑜等人主演的啦。这次呢，张慈呢以升级当车队的主教练呢，他带队呢就是挑战全新的牧尘100拉力赛呀。上到 GoShen 的 MI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飞驰人生三》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MI《飞驰人生三》，3月26日正式上映。是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 首来自 Guy 的莲花。他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0号傍晚6点钟呢在云星剧场举行啊。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RW Genzink 或者是 Book My Show。 歌炫比 On Train,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勋。 咚咚咚咚，超语时间。 山洞耳洞空洞哈，古炫咚咚咚。 酷炫懂懂懂，今天来懂的这个潮语呢比较特别，它是跟数字有关的。 数字耶、yeah, ,mathematics、 跟马来西亚有关的。 马来西亚数字八号 你听听看，你看你有没有想法。 OK, 大马318。 What's that? 大马318? 对，看你能不能猜到这个潮语，也是近期有人在谈起的东西。 大马318， 对，难道是大马就是马来西亚咯？ 3月18号哦、今天吗？ 是吗？ 是吗？ 是吗？这很难说。 大马318今天发生， 来，猜一下。 大马318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大事吗？318，扇你一巴掌！ 哎，就很多大马人都是比较青菜，青菜就很喜欢动不动就扇你一巴掌， 扇你一巴掌是不是？ 像我爸爸以前如果真的成立的话，我爸爸就扇你一巴掌的人，因为我爸爸很喜欢讲说，我几把就给他砍了，你再给我吵，你再搞我吵。 可是只是讲罢了，他不会做 啦，就会威吓人家，但不会真的砍不下去。 所以是砍吗？ 所以就是大马318就是扇你一巴掌， 扇你一巴掌是不是？ 很创意，但不。不是， 不是啊，大马318。 OK, 再给你一个 tips, 它确实是日期， 日期 它确实跟3月18号有关， 就是， 让你思考一下，莹莹有经历过大马318，什么意思？我们回来再猜猜吧。 是，如果听众你们有想法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的 Goshen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shen.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震闹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注意 Cellcom DG。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我妈妈说读这个科系比较有前途，上网说我今天运势不好不能出门哦，他们说射手座不能和双鱼座在一起的啦。 别再他说谁说了，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应该被必须和应该捆绑。古选和我 YY 提醒你，选择权永远在你的手上，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应该温柔地对待自己，因为只有你的快乐才是标准的答案。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来到了这个星期的主题，你不能不知道的本地好歌。那回到来了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今天要和你听的歌呢，如果要说到这几年来马来西亚本地创作里面呢，有好几首歌都是非常非常的红的，但是红到去海外被很多中国歌手跟着翻唱的呢，一定少不了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这首歌曲，它是一场非常非常火而且也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除了飞道尔的版本呢，我现在也给大家听听看其他合作舞台的。首先有的就是张靓颖和西林娜依高合唱的阿拉斯加海湾。这两位女歌手真的是把这首歌发挥得非常非常的好，很有爆发力。而且呢，他们我觉得张靓颖和西林娜依高呢，本来他们的嗓音都是比较悲伤一点点，比较温柔细腻的声线，再搭配上这首阿拉斯加海湾呢，完完全全就是把原本的那种爱而不得和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同时呢也没有少了他们自己的味道和风格。那今天就把这首来自飞道尔我们马来西亚非常优秀的歌手的阿拉斯加海湾送给你，明天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好歌，守住勾炫。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上天哪、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最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 我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Bell 的我要当超人。 我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 山洞耳洞空洞哈，我选懂懂懂。 哎，这个潮语呢非常的时事性啊，跟今天有关的大马三一八。 大马三一八，刚刚我有猜呢，三一八三一八是不是扇你一巴掌，看你不爽就想扇，但是不是这个潮语的意思啊。 OK， 这个完全没有双关语， 没有双关语， 它也跟成语也没有关系， 所以跟今天有关系。 就是三月十八号。 三月十八号啊，大马人我觉得应该是跟心情有关，最近大家呢就是 holiday mood 了、uh-huh. 因为还有一天的时间就要连假了。 HappyLong weekend Hari Raya 嘛，对不对？ 是的，是不是跟心情有关？ 不好意思，莹莹，答错啦。 啊，不是啊。 OK， 不是今年， 不是今哦，不是今、啊、去年、啊、去年有发生什么三一八的事情、啊、 有吗？你经历过的、啊、 我经历过。 只有大马人才懂的， 大马人才懂的三月十八号啊。 对 啊，我去年有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去年， 难道那时候很严重的事情跟 MCO 有关？ 是吗？ 是不是五周年三周年四周年了？ 要锁定答案吗？ 我锁定，应该是跟 MCO 有关的。 恭喜莹答对啦。很多人称今天为大马 318也真的只有大满人懂，因为呢回顾过去的好像应该5年或6年了、 okay. 就是在忘记2020年还是21年的3月18号、okay. uh-huh. 大马正式进入 MCO、 oh. 所以那个失去的那1-2年你还记得吗？我们疫情时光大家还记得吗？一转眼还真的过去了6年之久啊，各位 那么快就六年了， 已经6年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每次守在新闻前面想说会不会解封，结果一直好是无预期的 stay at home， 一直 stay at home， 一直 extend 那种遥遥无期的感觉，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也感谢那时候 stay at home，因为在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好好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的时候，好好 沉淀自己， 好好了解自己和自己共处的时候。 当然，这个大马318呢是告诉我们要继续珍惜当下，好好的体验人生，然后为我们的卫生啊这些着想，不要有这种病毒了，好不好？ 哎呀，不要再发生了哈！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IVE 的 Attitude，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呢，在 ASEDA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的开唱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你的 Attitude 是如何的？如果你是个很乐于分享、谈吐很棒、态度也很良好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勾选吃瓜学会第3季来参与我们的录制啊，一起跟我们来聊瓜。 首先我们分别有2天啦，第一天呢我们是会进入这个校园的 UCSI University， 那日期呢就是2026年4月1日星期3的时间啦，所以当天呢如果你没有事情做的话，或者是已经放学了，不妨来参与我们的录制的。我们是早上呢或中午或全天后呢都可以参与的。 是的，而另外一个日期呢也 mark 起来，就只有2天的时间，在4月3号，也就是2天过后呢，星期5啊，我们将会出现在大同韩信学院，不管是早上或中午呢，都会有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你也是要过来参与。那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到底要怎么参与，怎样去投稿，我有瓜怎么分享呢？非常简单，只要你有这些颠覆三观的爱情瓜、亲情瓜、友情瓜，或者是职场瓜呢，来到 GoSuan.ny 来投稿，或者说你要参加录制就可以了。截止日期呢将会在3月22号的中午12点哦。 是了，详情条规浏览 GoSuan.ny。 去到 GoSuan.ny 呢，不只是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GoSuan吃瓜学会第3季，还有就是呢可以赢取电影首映礼的邀请券啦。你爱看电影吗？如果爱看电影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科幻冒险电影啊， Project Hail Mary 啦，讲述呢太阳正在被吞噬啊，一名教师呢背负全人类的希望啊，他必须呢运用这个科学的知识来拯救地球。这趟太空之旅呢让他意外遇到了一位外星人，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或许不必呢孤军奋斗呢？想要看到的话，现在上到 GoSuan.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Project Hail Mar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 GoSuan.ny。 Project Hail Mary 3月24号，一起拯救地球，守着 GoSuan Beyond Trend。 GoSua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